中间要倒三次好像才能到大都，最后到达大都以后呢，这个运费比当时在江南的米的钱，一担米的钱运费就相当于米的三倍。 嗯，其实这个历史细节呢，就是我们仅供参考啊。 对， 因为小米是北方的特产，稻米应该是从南方运过来，就是大米是从南方运过来的，而这个小米应该是就咱北方就产的，黄河流域产的，所以说我估计可能他确实是就忽必烈用这个来提示自己修建大运河是很重要的事情，是吧？ 对，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所以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了，才有利于我将来国家的发展。哦，那说到了这个忽必烈啊，说到元代，很多人说，哎，那个元代的这个漕运很重要的一个渠道，不应该是海运吗？那个时候我们地域辽阔啊，我们最厉害，谁也不敢打我们，那从海运运粮食多方便呢。嗯，那针对这个问题啊，针对这样的疑问，蔡老师会怎么解释？ 元代确实是提倡海运，因为元代就是他国力比较强啊，海岸线也比较安全一点。这个海运最早呢是至元十九年，也就是大都刚修好。当时呢，利用这个海上的一些商船，一开始其中著名的就是朱清，哎呀，张轩，就是所谓原来的所谓的海盗，哎，就是那个海运的最早至元十九年的时候呢只有四万担，就是尝试着海运。它这个海运呢是从长江口呢运到了现在的天津，叫直沽。它从直沽呢进北运河，所以运到了通州。通州呢的北边顺着灞河可以运到东直门，北边还有一个门，运到那儿呢就是千丝仓，那里头就是已经到大都了。但是这个运量很少，只有60万担。京杭运河没有开通的时候它就开始运。至元29年京杭运河开通了它还在运。就是说由于京杭运河山东段汇通河的水源解决的不是很好，所以呢海运呢还是成为了主要力量。就是内陆运河呢山东那段只能承担大概30万担这个的能力，运输能力。 嗯，那刚才其实说了这个关于海盗的事儿啊，大家还挺感兴趣的啊，就是说因为海运的兴起，有两个人就有一个海盗进入了大家的视野啊，当然现在也记住他的名字，他叫张轩。这部分可不可以让张欣来讲一讲？ 嗯，就是在现在咱们通州不是还有一个张家湾古城嘛，现在留有一个古桥和一个古城门。我在搜集这方面资料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张轩和朱清两个人的故事特别有意思。他们本来是南宋的人，张轩他是嘉定，也就是上海的嘉定那一带，然后朱清呢就是崇明，也是上海那一带的人，经常就是做一点违法乱纪的事儿。有一次呢就被官府抓了，官府关了他们一段时间呢，就打算把他们两个给杀掉。就在行刑的头一天晚上，据说这个提刑官呢他做了一个梦，醒了之后他就觉得这个梦好像梦里预示着他杀这两个人有点不祥，他就决定把他们俩放了，然后告诉他们俩说，放了你们呢是希望你们为了保卫我们的这个朝廷做出贡献。结果两个人从监狱里出来以后就去做了海盗，南宋的朝廷啊又派人来抓他们，他们呢这时候就投降了元朝。在元朝忽必烈这个时候被当时的宰相重用，就承担起了海运的这个责任。当时好像是海运以后很多的漕粮都是一直就运到了张家湾，然后就运不动了，是吧蔡老师？ 嗯，应该说最早海运的粮食运在通州这个位置呢还是应该在就是在张家湾和通州城之间这个位置。 嗯，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给大家留了一道互动问题，就是说在通州张家湾南门现存一座古桥，请问这座古桥的名字是什么？ A 八里桥， B 通运桥， C 大通桥。

忽必烈作为元代的开国皇帝，有着非常长远的目光和决策。我们说忽必烈啊，他在位期间曾经开通了大运河非常重要的三段。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让蔡帆老师给大家讲一讲，那在忽必烈在位期间开通了大运河的哪三段，他们起到了什么样的历史作用。 首先呢，他是让郭守敬呢做了个规划，在水资源调查好了以后呢，就说如何原来使原来向西的运河改成向北到达大都北京，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而且呢，我们在图上看呢是很短的，但实际上要上千公里的变化，这个工程量就是非常大。在古代来说，没有这种大型的机械，全靠人力，这个规划如果错一点，那就是这个可能就是工程就失败。在金代就是已经有失败的这个例子了。首先呢，这个至元十二年郭守敬规划好了以后，至元十三年忽必烈下令开冀州河，冀州就是济宁到鞍山这一段河。所以郭守敬调去修授时地了，授时地呢是至元十八年公布的，所以呢十九年呢会这个冀州河就开工了， 就是他腾出空来可以开始修运河了， 参与了，至少来说这个参与了哈。 嗯， 到了24年呢，就是他是修完以后什么局面呢？就是从南方徐州到通过泗水、济宁到鞍山以后，这个船呢就不能再往北走了，沿着大清河就要入海，从海上到天津直沽，这个。鞍山到临清就是南运河还有200多里，所以这一段河道呢就是在至元24年，其实这段河道郭守敬已经规划过了，马之珍又提出来他建议，完了那个当时主管的大臣跟忽必烈说现在要开最后这一段，就是会通河。这会通河呢也是工程量很大，会通河和冀州河两个加起来修了31个闸，这31个闸呢都是用中央直管直接管理，所以这两段河呢是完全是京杭运河最重要的改道的部分。因为呢山东的特点是在中间呢是最高，它两边呢和两边一边差40米左右，就差得很 远，落差很大， 落差很大，所以他就靠几十个闸，所以他这段河也叫闸河，就是 应该有非常多的闸， 非常多的 调节这个水位。 就是、最开始修的元代就是31个，到明代就40多个。 我也看到说，因为这一段河上边闸太多了，所以经常发现拥堵，船就是过不去，因为每过一个船，那个闸都要半天。 其实拥堵的原因是一个是闸。一个原因就是它没有水，知道吗？ 还是水少是吧？ 水少，这也就是后来京杭运河废弃，一步漕运，马上这个河道就废弃了，就是它维持不了了。而且要严格的说呢，要维持这一段运输呢，尤其在春天的时候，它又要把泉水都给让给运河，当地的灌溉就受影响。为这个事情。地方官和运河要打到了中央，说你这个运河保证了我这个灌溉，没有我怎么交租子交这个皇粮啊？ 当地百姓吃什么呀？ 对，最后中央定了37开，3分去灌溉，7分保证运河。 哦，就保证中央的供给，3分你自己看着怎么办？ 你看那也打了半天官司，还得向那如果中央没有这个粮食，这国家机器就运转不了。这更厉害， 对，这都很重要 哈。还有一段就是大都到通州这一段，是吧？刚才说到了临清了哈，到临清以后呢，它往下走呢，就是原来的渭河往下，这段河道呢，很像是隋炀帝修的永济渠的一部分，但是又不像是，因为那个后来用了。永定河的一个支流，但是总体方向是这样的，就是用了现在叫南运河， 天津，就三岔口，这个啊，完了呢，再从那儿转到北运河，到通州。这个南运河、北运河呢，都是一种天然河流改造的。一般情况下，水源不成问题，它就是它的问题是夏天水太多， 冬天水太少。 哎，如何给它排走，不要影响到船，把船。还有就是它的航道呢，经常被淤浅。 嗯。 还要有这个人是这个疏浚， 对， 叫捞浅。 对，自然水域是要遇到这样的问题啊。刚才蔡老师也一直说南运河、北运河啊，如果其实没有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听到这儿就有点蒙圈了啊。这个京杭大运河、南运河、北运河，那么南运河、北运河它具体这个地理的这个分割是从哪儿到哪儿？ 南运河呢是从临清，刚才说了，临清一直到天津三岔口这儿，北运河从三岔口到通州， 嗯， 的北关闸。 嗯， 这叫北运河。北运河在元代叫白河，潮白河原来一直是走北运河的，哎，1912年才分出去了。所以这个京杭运河，它首先，应该说它是一条京杭运河，是一条叫大运河，但实际它不是一条河，它是由7段河组成的。这个最困难的，实际上最困难的河还是通州到北京的通惠河。 嗯，就是这漕运的粮食眼看就进大都城了，但是从通州运到大都城里头啊，这是一个金代就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就是很难解决哈。因为我们北京原来的大都城这个水很少，加上这个水平面地理的差异啊，这个西北高啊，东南低，你想要运上去这个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郭守敬用了30年的时间来调查北京周围的河流和水源，才找到白福泉。所以通惠河修了以后呢，等于是粮船沿着北运河从李二四直接可以行驶到积水滩大都，那它就方便很多了。它过闸是一个一个闸过，它不用粮食不用卸下来， 嗯，就不用这个倒载哈。 到明清的时候，通惠河虽然还在通，没有白福泉以后，尤其到了清代，这些闸就不开了，粮船从通州过来，一个闸一个闸的要翻闸， 嗯， 倒， 直接陆路不行吗？ 就是这个问题呢，清朝有一本书叫《皇都水利》里头，准确的说过，从通州陆运到皇家粮仓的费用，相当于扬州到通州的水运费用。 哦， 就是水运的费用很低，像通惠河一个船哈，1丈宽7丈长，可以装20个马车的粮食。 嗯， 一次原来开闸可以过50条船，你算。哦， 所以说即使倒载啊，即使这个把粮食卸下来，然后再到下一个流域再继续运，那么水路也比陆路要那个性价比高得多啊，要便宜得多，所以还是走水路。 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皇家粮食用船运安全，说 因为陆路参与的人也多了。嗯， 陆运一个小马车，人吃马嚼，还有 对 维持治安，因为那个粮食质量安全的问题。 对，所以这个运河漕粮啊，还是当时统治者做出的一个最实际的这样一个选择。嗯，那说到这个运河啊，说到元代开凿了这个京杭大运河，然后通惠河那个时候形成了自己的这样的运送漕粮的规模。其实在元代很多朋友还知道一个人，哎，那个马可波罗是在元代来到中国的啊，然后他回去之后他回到热那亚，然后又被关起来，但是他写了一本书啊，这个叫马可波罗游记，写到了中国那个时候有多么的繁华，元朝有多么的繁荣啊。那其实这个马可波罗如果他真的来过中国的话啊，他和忽必烈是好朋友哈。那么他和忽必烈之间有什么故事，关于漕运，关于运河，他们之间有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让张欣给大家简单的讲一讲。 关于马可波罗有没有来过中国，其实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他来过，也有人认为没来过。我下面说的这段参考的是文学家夏坚勇的长篇散文《大运河传》。我想夏坚勇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定是参考了很多的历史资料，并且自己去亲自走过大运河，回来才有那么多的感触，然后都融入了他这种文学化的语言在书里表达出来。书里是这样说的，马可波罗他带给忽必烈的最主要的影响是在海运方面。据说马可波罗到达中国的时候是在他19岁的时候，他是从15岁的时候开始往这边走，走了4年。忽必烈特别看重他，因为他觉得走了这么远来的人都是很值得尊敬的，而且他特别喜欢听马可波罗讲世界各地的故事，尤其是他还经常请教马可波罗一些关于海运的问题，并且他还经常让马可波罗陪着他，比如说从大都到上都，或者去全国的一些地方去巡视，甚至马可波罗还在扬州做过官。在大运河其实即将修通的1292年，马可波罗他就要离开中国了。在中国的这期间呢，实际上他讲了很多关于这个旅行啊、海运啊，包括他沿着大运河曾经到过泉州、福州这些地方。他所讲的这些事情呢，其实对于忽必烈来说是一个，忽必烈重视海运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觉得今天我们讲大运河，说到忽必烈，其实有两个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通惠河和汇通河的名字都是忽必烈起的。并且通惠河它是站在这个万宁桥上取的， 应该是站在海子边上看吧。因为你现在只能在万宁桥上看见积水滩，过去积水滩的岸靠北，而且那大队人马是吧，他肯定骑着马看，你要是现在什刹海站在万年桥也看不见舟楼碧水。 其实我们在大运河文化带的前两季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人物啊，这个人物叫赵孟俯，是元代一个非常有名的书法家，在现在的东岳庙里还有他的一个行楷的碑啊，这个字很漂亮。那么赵孟俯也和大运河有着很重要的联系啊，我们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这个忽必烈召见赵孟俯，赵孟俯着急忙慌就去了，可是呢骑着马，这马我估计好长时间没保养了，加上可能是有点紧张，在河边走的时候啊，马失前蹄，这个赵孟俯就掉河里去了。掉的是哪个河来着？ 就是通惠河的前身，现在的南河堰大街这条河。 就是其实已经接近皇城了， 就在皇城边上了 啊。 他是开通惠河前3年的事 儿。掉河里去了，掉河里也得见皇上啊，是吧？你不能不见皇上啊，那衣服是没有时间换了。所以呢，这个赵孟俯就试着衣服来到了忽必烈的面前。这忽必烈他不是对文化很宽容吗？对于这个那汉代的臣子有文化的也非常的赏识和尊重，就问爱卿啊，你这衣服怎么湿了？然后这赵孟俯说，哎呦，我掉河里去了。那么忽必烈就说，那你看你这怎么能掉河里呢？是不是路太窄了？那你这样吧，为了以后你不掉河里和所有我喜欢的官员不掉河里，我挪一挪城墙吧。当时我们想，哎呦，这个城墙这么厚，我们现在去这个北三环再往北的这个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看到那个城墙那么厚，那忽必烈竟然为了赵孟俯能挪这个城墙，这得有多爱赵孟俯。但后来这个蔡老师也说了，其实挪那城墙不是那样的城墙啊，是像削墙一样的城墙。这个给大家讲讲是什么墙。 它是这样记载，是说东御墙向西移了2丈许，原话就是2丈多一点。如果要是那么大的墙，2丈多就没法挪哈、那个城底下就得有2丈。 就是 它实际上这元代的这个至元20几年的皇城墙啊，还是红门蓝马墙。 讲讲这红门蓝马墙。 也就叫削墙是吧，霍启削墙，说的也就是这种，应该是也栏杆式的，底下有土， 夯土上面有栏杆。 嗯， 因为在这记载有至元25年有一个人从那个墙洞里钻进去，让人给逮着了，说你干嘛？说我看这里边挺热闹的，我进来看一看热闹。 对， 给关了15天，打了一寸板子。如果要是现在的皇城，怎么他也钻不进去？ 对，他得先打个洞才能钻进去啊。这是我们说到了关于赵孟頫、关于城墙和关于运河之间的一个小故事啊。 对，我觉得赵孟頫呢，他其实很有代表性，就是因为他实际上是赵匡胤的后代，肯定那就是南宋的他拥有封地的那么一个王子吧。他的封地是在湖州，但是呢他又在元朝很被尊重，而且做到了很大的官，这也印证了那个元世祖忽必烈他的这个在文化上的宽容和对文人的这种尊重，对文化的尊重。而且我看到一个，就是说南宋投降了之后，他们最早运到北京的东西竟然不是金银财宝从临安运过来的，而是南宋的很多的典籍和当时的礼器。 国家党。 那下半时段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留了一道互动问题，题干是除了大运河北京段的通惠河以外，以下哪段运河也是忽必烈下令开凿的？如果细听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您就能选出正确答案。汇通河、邗沟、渭河，正确答案就是汇通河啊，山东境内的汇通河。我们说忽必烈啊，他在位30多年，那么他作为元代的开国皇帝，他在位期间的文化政策，我们现在看是相对比较宽容的。一条大运河从南到北，沟通了物流啊，沟通了物资，运来了粮食，同时也对南北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和沟通作用。那么大运河开通之后，戏曲中心也从南向北转移，造就了昆曲。比如说后来清代徽班又沿大运河北上啊，在北京成就了京剧。 我今天在节目最后就给大家准备了一段昆曲《天官赐福》里面的选段，这是一段北曲。我们知道昆曲它是在元末清初形成的，而且元代的时候元杂剧在元大都是非常盛行的。当时呢什刹海就是一个文艺家聚集的地方，但是在忽必烈把大运河修通了以后，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像剧作家关汉卿，还有当时非常有名的戏曲演员朱连秀，他们都沿大运河去了南方，就把流行在北方的元曲带到了南方。我选的这段《天官赐福》选段正好是昆曲里的北曲，因为昆曲它分为北曲和南曲两种音乐风格，非常不一样，一听就能听出来。比如说南曲它那个腔非常细腻，而北曲呢它就像我们北方的尤其华北的大平原一样，大气中略带一些苍凉。我们可以从这段音乐里面感受一下当时元曲的遗风。 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大运河文化带人物篇的第一集，我们讲到了忽必烈。那在明天的大运河文化带系列节目人物篇中，我们将推出第二集郭守敬，也希望您能够关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感谢您的陪伴，我是米夏，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北广购物喜迎中秋佳节，在9月17号至9月20号，首单订购即享95折优惠，只要购物金额满1500元以上，即享受9折优惠，同时再送您价值688元的金九银十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